还有我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 平安。 今天老实讲，这个非常兴奋，也非常恐惧。这是我第一次站讲台。这个因着恐惧，所以现在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赐给孩子这样的福分，能够站立在众弟兄姊妹的面前来分享主你的话语。主啊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！主啊，我们求主你亲自来保守，也求主差派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，让主你的话语能够因着今天主你自己亲自在我们的中间的动工，将你的话语刺入火开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话通透明白，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力量，成为我们的智慧，在我们每一天的行事为人，在我们每一天与主同行的日子里面，能够成为主你美好的见证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愿意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仰望在主大能的圣手当中，求主祝福，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首先谢谢戴牧师，给我这个机会。不是说要自我介绍，老实讲，我很尴尬，以前都是听人家自我介绍，现在要自己自我介绍，就是不想要介绍什么。我叫蔡梦佳，我今年刚从这个政治大学这个退休，这个刚好服务满25年，所以这个其实我现在念华神。几乎现在每个碰到我都很好奇，我的呼召是什么，所以我应该准备一个录音带，因为每次看到我就放那一带。那其实这个呼召，这个声音应该是在2-3年前一个比较清楚明确的。老实讲，我想做这件事，早在我从这个研究所毕业的时候，我心里就在想，我到底未来我的生涯是什么。其实我信主是研究所毕业那一年，1990年，这个从政大毕业的时候，那一年受洗，那很感谢主，在我的这个最后一年的那个求学的生涯里面，让我非常丰富的经历他，经历他的信实，经历他的存在，所以从那个时刻开始，我就下定决心，我要紧紧地抓住神。因为你知道那个神同在的那一种是多么甘甜多么美好。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见证说，你知道你在考场的时候，你向神祷告说你要几分就几分，你经历过吗？我就是在那样一个经历。而且我在毕业之前我是我们班第一个毕业，同时也是工作来找我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在那个过程当中，哇，神太美好，真是远远超过我所求所想。而且我第一年的工作，好像我只想教书，结果那时候，神就帮我预备了，在我们政大旁边的一个专科学校，就是现在的中国科技大学，那时候叫做中国工程专校。那我在那里待了一年，那第二年我就回政大，那老实讲，我觉得中间的过程真的是死的恩典满满。我想大家都知道说，现在大学里面博士是最基本的要求，甚至于现在很多流浪博士嘛，所以一个硕士的学历能够进大学，我就想这是天方夜谭的事情。所以在那个过程，当我们的系主任问我说你要不要回母校服务，那一刻开始我想说，天哪，怎么可能这样的好的事情啊。所以经常说应该是3月份他跟我说，他叫我准备资料。那时候我妈妈就问我这件事，这么好的事吗？你要不要受理？那时候我就跟我妈讲说，如果这是神给我的，我可能会做这件事。我就很担心说，万一我送了你就坏的事，或是我送了你之后，我会觉得那是因为我送你的关系，所以我能够进那个地方。所以我什么事都没做，我只有祷告。所以我当时在送件的时候，也不是说马上送件，马上就 OK。你知道说学校的聘任升等都是三级三审，C 院校要经过三级，我的系院都很顺利，都很顺利，大概五月就过了。可是校那一关就不晓得什么原因，不考很久了。那这个我原先任教学校要排课的，要排课的，那我就去问我们正大的系主任说，那我怎么办？他说你要排啊，你还是要照排啊，因为这边万一有变数被的话，那你最起码要两头空啊，所以没人排。结果就有人在正大看到我在排课，就很奇怪，就要问我说为什么在正大排课？那这个我那时候我就问我们这边系主任，说你不能说啊，你说到时候没成怎么办？但是这边又怎么说？所以在那种情况底下，我就跟他讲整个事情的缘由。所以我真正的正大过关是七月底八月初，八月初。所以在那中间的过程，我觉得是让我在很多的事情上面让我学习很耐得住这件事，还有完全失败。所以就是因着这样的一个过程。但是老实讲，我在正大待得蛮辛苦的，因为我总觉得我是二等国民。所以那时候我一直想说我出国进修，可是你知道我去考了公费，我也去考了这个我们自己所的博士班，我所的博士班我讲那个计划书是我写的，我申请博士班，就本人自己想念，结果我自己没考上。那这个你上没考上的理由是什么吗？因为老师跟我讲说你应该出国的，就这句话，所以你不应该留在国内念，只好就这样子去继续。但是感谢神把我那个进修路关起来之后，他让我第五年进正大，第五年有个助教生的吴生勇吴教授，能够进去的时候是暂时，所以第五年民国八十五年就正式吴教授。可是总觉得有一块有一点遗憾，你还是觉得你是次等人那种感觉。所以等一下我会讲一段我出国的那一段，但其实那一段跟今天会分享的主题是有密切关系的。那我等待了十年，2003年的时候是带我出国，而且从我动了个念头到出去半年，我只用半年的时间，我好像我自己很惊讶，而且更惊讶等一下你听不知道。我去的地方不是美国，我去的是欧洲，那个母语是德语，奥地利讲德语。我只学了36个小时的德语，我就上飞机，我就开始我的恩典之旅。那今天这个题目使徒行传27章25节，今天为什么讲这个题目？这个是我在华神，我暑期修这个密集希腊文班的时候，老师最后的期末考要我们分享一句 Life verse， 对生命而言最让你感动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。那时候我在想，神给我的好多的话都好深刻，到底要选哪一句？说那时候有一个念头，就想到说，就在奥地利的那个过程当中的时候，我要用这句话来抓住神，就是使徒行传27章25节，相信神怎样对我说，事情要怎样成就。所以因着这样子，就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。那后面的那个恩典之旅的故事，我放在最后面啊，这个吊大家胃口。今天我们查的经文，刚刚我们念过，在使徒行传27章10节到25节。那这一段，老实讲，我们可能要回到更前面， 更前面，因为这一段是保罗要往这个意大利的那个过程啊，那么放手放的时间。那在这一个过程，其实它背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保罗要上到凯撒啊，上到凯撒。那当然我们知道说，这一个是因为啊，因为这一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啊，耶路撒冷的这也就犹太人，一直因着保罗在传耶稣死而复活的那个讯息啊，讯息，他们觉得啊，这个人不该存在这个地上，所以说他们就千方百计的想这个诛杀保罗啊，诛杀保罗。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他故事出现了两个王啊，一个是这个亚基帕，一个是菲斯布，那时候是要去接啊这个罗大帝的那个总督啊。那这个亚基帕王啊，在这里。因为亚基帕去见菲斯都，那菲斯都就跟这个亚基帕说，有这样一个人在，那你要不要听听啊？他对于啊整个事情是怎么一个状况啊？因为他说他要上告凯撒，可是我就不想怎么写诉状送上去啊，啊，所以你听听看，也许你可以帮我出一点主意啊。所以因此这样的一个状况啊，那就叫状况。这一个亚基帕也听了这个保罗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对整来龙去脉，其实也是保罗再一次的见证神。那这个亚基帕听完了之后，我想他可能也找不出这个有什么该死的罪啊，该死的罪。那但是因为他执意要上告啊，上告，所以说在这种情况底下，那我们就出现了这个啊整个故事的一个背景啊，故事的背景。所以我们这边啊，从这个二十五章第十一到十二节，我若行了不义的事，犯了什么该死的罪，就是死我也不死。他们所告我的事，若都不死，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。若要上告于凯撒，基督和议会商量，就说你既上告于凯撒，可以往凯撒那边去。啊，亚基帕又对基督说：“这人若没有上告于凯撒，就可以释放，就可以释放，啊、因为他可能被抓住啊，被抓住。所以这是这整个故事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啊。那这一个基督就把保罗交给白夫长。”要往那个上意大利去上访凯撒啊，那在这一个过程里面，交给这个百夫长啊，百夫长，那这中间的过程，最主要就是大船的那一段啊，大船的一段，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基督既然定规了要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，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在啊，交给庇里里的一个百夫长叫流流，在那里，百夫长遇见一只亚历山大的船。要往意大利去，便叫我们上了那船。一连多日，船行得慢，仅仅来到格里土的对面，因为背风拦阻，就贴着格里底背风岸，从上尼对面行过。我们沿岸行走，仅仅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加奥，离那里不远有拉西亚城。走的日子多了，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，行船又危险。保罗就劝众人说：“众位，我看这次行船不但……”货物和船要受伤损，大遭国外，因为我们的性命也难保。哎，百夫长信从造船的船主，不听从保罗所说的。所以在这里，保罗已经告诉他们，这次百夫长我们要上去，那是我的意思，我要上去，说我定要上去，我不是要借故去拖延，但是就目前的状况，不一。可是，就这个刘柳这个百夫长，他听百夫长，听这个船主的，不听保罗的，啊，那结果呢？而起战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时微微起了南风，他们以为得意，就起了锚，贴近格里底行去。我们常会想说啊，我吃的盐都比你吃的盐还多，啊，我是专家还是你是专家？所以在那个情况底下，啊，这个船长就可以走啊。你看，起了南风啊，这个更可以走。你看，我的判断是对的啊，毕竟我还是专家啊。但是呢，啊，不多及时，狂风从岛上扑下来，那风啊名叫有格拉号，船被风抓住，引不住风，我就任风刮去，有胜不如无损。那。这不是风一下就过了，没看到， 好戏还在后头啊。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，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，到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。太阳和星辰度日不显露，又有狂风大浪吹逼，我们得救的指望就落去了。我想大家因此也可以去想象那个场景，那个场景如果是稍微风浪，它肯定怎么样，颠簸的厉害一下就会过去了。可是你想想看，你什么时候最终的决定要把你船上的那一些属于你的东西要往外抛？因为当我们面临极端的时候，总是会有一些 priority 啊，一些优先顺序，哪一些是优先舍弃的啊，优先舍弃的。所以在这里你会看到那个状况是不是很危急，是很危急。那再加上太阳星辰多日不显露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伸手不见五指的日子，很恐怖。所以得救的指望都绝了。所以我们如果光看得救什么，就没有办法体会。可是再从第一个经文的字里行间，你去好好想象一下，什么叫得救的指望都绝了。所以我就可以看到，这个我之前不想你不要稍等一下嘛，可是您偏不听劝啊。所以才赚钱的不听众人的代价，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，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：“众位，你们本该听我的话，不离开比利底，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祸患。”那我们再想想看，多日没吃什么，想想看，会饿不是吗？我们一餐没吃就饿得要命了，多日没吃什么，为什么让你多日没吃什么？是那个愁苦、那个忧虑到一个极致，让你连吃的那种欲望的一种都没有。所以那一个吹笛之大，大家可以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啊。那结果生机乍现，这时候我们就常在想，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啊。神是掌管万有的，你可以看到二十五节。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。你的心灵一个也不失上，唯独失上这船。这是我之前讲过的哦。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，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：“保罗，你不要害怕，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，并且与你同船的人，神都赐给你，所以众位可以放心。我信神，他才能对我说事情的样子。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，所以我劝你们失败，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，因为你们。”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，可惜吧？这整个翻转，整个翻转，这个神的一个介入，神一个介入，让我们看到人看为不能的，在神的时候，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。还有一个就是，神使者在昨夜站在我的旁边说，他会好奇，这是怎么样一个场景？神使者。站在我的旁边对你说，还有没经历过？有没有经历过神对你说？我记得我们在教会里面，主日学也好，很多我们的聚集也好，一定是没人好奇，想听神的声音。为什么？他们很多就只能见证说神对我说，那真的奇怪的神，好偏心啊！都对你说，都不对我说，到底？神说话是怎么一个状况？我想在这里应该他会好奇，真的有一个使者，就好像在大马色的路上那个大光照他的那个样子，真的一位使者就在旁边出现，对他讲这些话吗？我想我们在座很多都是我们的前辈，在属灵上面应该都有非常很多很宝贵的这个经历。神其中万事通有一定的作业的模式，因为他名为奇妙。他会用很奇妙的事的方法来做很奇妙的事工，包括这件事情，所以没看到说，你看最后面你们，我们只是因着我们的不信，我们没有付出代价，但是最后你看那个应许，这关乎你们救命的事，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伤损，那你讲不是开玩笑吗？多日不见 这日月星辰或昏暗的这种情况底下，我那些都丢了，你说我一根头发都不会受到伤损，你不是讲笑话？所以我说读经哦，这个感觉上就是经嘛，哦，就是文字。可是我想那个很多，我觉得那是很活的，整本圣经我都觉得这是可以去经历的。这是我在这个奥地利留学的那个过程当中，神让我感受到的，哦，感受到的。所以这个圣经杂事，那这个是整个故事的背景啊，哦，故事的背景。那在这个故事背景底下，那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几个问题可以让我们一同来思考啊，哦，一同来思考，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啊，哦，为什么要上道来上？他可以选择不要吗？从刚刚的那个经文 background story 里面可以看到，这个亚基他跟菲斯都说，他根本没有犯的该死的罪啊。就是如果没有上告开下的话，他其实就可以释放了。我在想，如果路是保罗的话，我干嘛那么嘴快那么激活，对不对？我现在马上就可以被释放了，那为什么上告开下？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面他这么坚持？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让我们来思考的。如果他选择不要，我们在保罗几次的这个旅行布道的过程里面可以看到，其实你看到那一些，他所建立的教会在过程当中一直想留他，可是不行，我就是要回到耶路撒冷。甚至于他知道他这一次去是要为了不撤，可他坚持要回去，坚持要回去。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让我们思想，谁是主？其实我们在祷告里面都主啊主啊，其实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不是说主啊主啊都给进天国，都给我们信主之后，谁在我们里面做帮助，再回去。我觉得在整本圣经里面，有一个人的典范，我一直在学习。你看这本圣经里面，神夸赞过谁？神说他，神对他来说你是核心。所以我知道保罗也很烂，哎，不是那个大卫也很烂，对不对？我希望保罗不是羡慕他去看人家偷看人家洗澡，举那么多太太。我希望保罗是用你看神对我所做对他所做的那个评价，他是合我心。Is after me, after my will, after. 为什么？因为他凡事求告。你注意看，大家去看那个《列王记》、《列王记》跟《撒母耳记》，有提到大卫的，他所有的那中间的故事。我说他每件事情不论大小，他都先求告耶和华，就偷看洗澡那件事情没有求告。所以他就必要，他就犯罪。这种凡事求告很重要。当你有这样一个习惯，当你有这样一个气氛，我想你就会听到神的声音。真的，你要听神的声音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。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句话，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帮助。诗篇十六篇八节：我常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，因为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。I have set the Lord always before me, because He is at my right hand. I will not be shaken. 这句话是我在博士论文考试的时候，我深刻经历到的一句话。我常将耶和华摆在面前，中文翻译不好。常常是感觉上好像可以不要嘛，有例外。英文原文是 always, always, 我重视。我总是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，所以常常都说我们会跌倒。我都觉得说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受苦遭难，在很多的情况底下，不是完全啊，很多情况底下是因为我们走在神前面。 们手走在神前面，所以怎么紧紧跟随主，这很重要。所以那个次序、那个位置很重要，啊，很重要。所以你看在这里，为什么保罗他没有选择不，他选择上当，因为那是神对他的意义，也是众人面前为我做见证。所以他真的是啊，耶稣基督当成了他的主，在他在大马士的路上被神光照的那一刻，他就已经是死了。如今在他里面活着，是主。所以凡事都是以主的意思为主的意思。所以我们说，如果是我，当然选择干嘛上道？我说可以释放你，啊，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在行事的问题。为什么百夫长不听劝？他不信任保罗吗？其实我们看看那个整个经文，他对保罗还蛮敬重的，啊，蛮敬重的。可是他为什么后来就选择这个听百夫长，哎，听那个传主的？这是其实好像也是这个我们生活的习惯，我们总是相信专家，啊，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社会怎么这么乱，就是他专家学者太多了，啊，专家学者太多了。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这个的话，如果有四个经济学家在一起，大概会有十一个意见出来，几乎是这个样子。什么叫专家？什么叫专家？我们刚才看到人算不如天算，人算不如天算。我们老师讲，我们的思维、我们的智慧都有极限，就是神是无限的，神是无限的。因为最近我们下礼拜要考摩西五经，那个创世纪，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。也请大家为我祷告，我现在念八神，那我在暑假希腊文我就正常教育，我是修密集课，第二个礼拜我每天上课三小时，三小时，你知道我那个三小时下课之后，我念到半夜，然后我早上四点钟就跳起来了，因为每天要考试，每天要考试，所以我以前都是考人家的，现在没有被考，所以不习惯，不过那还好，感谢主。是靠神的恩典。我这个上门课9月12号，整个我把一年的希腊文都上完，8个礼拜我上了一年希腊文，啊，上了一年希腊文，结果在休息2个礼拜就忘光了。我感谢主，最起码让我知道什么是希腊文，啊，那怎么样？那其实我请他为我祷告，就是啊，华神的课让我这个。就超乎我想象的难，啊，我前几天甚至有一个感动，我是不是要去跟老师沟通一下。我觉得我那个每一门课那个 reading 那个 textbook 就好多本，除了读很多书之外，他还要考试，啊，但是他考试怎么考？我刚才跟姊妹分享，考是非，考选错，考选择。哦，那个，我们都已经50岁以上了，我都没办法去跟那些小朋友比，哦，可是要叫去背东西，哦，真的好痛好痛苦啊，哦！可是我们老实讲，我已经在决定要进华神，老实讲在那一刻呢，我就想说，我就已经把自己摆在祭坛上。我现在就是祭坛上面的祭物，所以活着的不再是我。我要学习把我的面子丢掉，因为他那些小朋友们，老师你考怎样？你知道我现在跟很多大学教过的学生变同学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说老师你考怎样，每次问到那一个，我心就痛一下，我觉得好挫折。我创了面壁就这么挫折过了，可是我还要做事，我还是做一个重心的仆人。所以我每一次，因为我现在是走读，我相当住校，我每天大概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在通勤上。每一次我要进学校大门之前，我就仰望天空，跟神说：“神啊，求你与我同在，让我来经历你，经历你的奇妙，经历你的丰富。”那这几天我也在想， 我既然是基督徒，那我就敬拜的心态来面对这个社群，所以我把它敬拜。这是我在上礼拜，这几个礼拜我们上四班的时候，老师给我一个，我觉得对我以前的概念的翻转，什么叫敬拜？也就是让我们来敬拜，所以敬拜跟敬拜、赞美还跟唱诗，所以你唱诗同时敬拜就不赞美了。就是我们常常很多时候那种根深蒂固的观念，我觉得这观念它给我们很大的帮助。我们随时都在敬拜，随时都在敬拜，所以这样会给我一个很扎心的。好，我现在就敬拜，我把我的学习当敬拜，比敬拜现在看的。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，真的也让我真的没办法松懈。所以我本来从开学开始，我不是凌晨四点多起床吗？我现在越来越晚，到已经晚到六点起床，六点起床。那这几天谁都叫我五点半起床，就我定闹钟，定闹钟从来没有一次是闹钟叫我起床，我都是起来把闹钟按掉，他还没响之前就把它按掉。所以这个。他还说：“你想说比学生还用过吗？”这样我才觉得说我的学生多混啊！我现在才觉得说，我如果要教书的话，我就教神学院。真的，这些学生他们是带着 calling 带着使命来的，你真不用去逼他，自己就会念。不像我们在学校的学生，我们在学校，现在大学，老师要说学逗唱，干练筋，但学生会睡觉。你知道我有一次啊，我上课的时候。我觉得现在学生好认真哦，每个人几乎都拿一本notebook。我想说，他们因为环保嘛，会印我的 PPT 啊，所以他们都是用notebook在看。所以有一次，我就想拍照他们报告，所以我就坐到最后面去。那我从最后往前看，其实大家画面怎么都不一样。所以我觉得哈，我想觉得现在学生的学习心态、学习动机真的是变得差很差。那老蒋，这也是。我想退休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，这个有机会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代啊。所以我想说，在这里内部听选就是我们的固有的习惯，我们听专家。可是真正的专家是谁？真正掌权的是谁？是谁？所以这就是回到我前面提的，我们是凡事求告，我们是听神的还是听人的？这点很重要。所以我觉得常常存着敬畏的心。在很多事情上面，你就会求告的习惯，而你求告的习惯的时候，你经常会听到神的声音，那么你就会有智慧。这就是回到箴言书所讲的，认识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。其实都有密切关系，有密切关系。那保罗遇到灾祸的时候，遇到灾难的时候，他的反应是什么？不害怕吗？我想就人之常情，我们你看在那个情况底下。每天都要上命，但遇到一个程度，多日不吃饭都可以。你想想看，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？但是你看保罗，依着天使对他所说的话，那个确信在他的心里面。我想，就人来讲是害怕的，但是就是神而言，神给他勇气，神给他勇气。所以我觉得在这里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，神。那保罗信心的缘由是什么？原本对基督徒有这么多的信心吗？我想就回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首诗歌，都是一个故事。那我们的故事都不一样，神就是我们这个故事的作者。神在写每一个故事中间的曲折都不同，为的是要让我们这一本书。可看性是最高的，因着这本书的可看性，大家就想到哇，那个作者好厉害。只是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写照，是人生的写照。所以神怎么去安排、铺排你的人生故事，其实都有一个故事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怎么去看待我们所遇到的一切，我们常常会讲，为什么他们那么好？为什么我就这么倒霉？对，过去我们常很容易跟人家比较，在比较的过程当中，常常觉得神不公平，神不公平，为什么？就连我们兄弟姐妹都觉得，谁都比我好， 就父母亲比较宠爱谁，我们都会有那种感觉。可是你知道吗，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，你在那个过程当中有一些 lesson， 一些功课。当你的功课学好之后，你知道那后面的 reward， 那个报酬其实都是很大的。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喜不喜欢纽约国际，喜不喜欢纽约国际。以前在纽约国际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在那边下线啊，不知道他在写什么，不要那么苦的。可现在纽约国际你会看到小高级深高级，他经过那么多的苦，你看到让他再一次的在那个神的这个作为里面重新认识神的时候，神给他的祝福是强烈的，是大的。所以当你看到背后的那一个奖赏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去轻看你现在所受的所有的。所以我们常常存着一个盼望的心，在我们每一个所遭受的事遇到的事情上面，也许我们可以去求问主，神啊，你到底要让我学什么功课。我觉得说当你可以在苦难当中感谢赞美主的时候，你就胜过。所以什么叫得胜过？这就是得胜过。我们不对那些苦难的，我认定我们每一个苦难都一个神要我学习的功课。我常跟我的小朋友讲，为什么很多东西你一再困扰你，你这个学分没修过，所以只好一直重修。我们大学选课被当掉啊，所以重修啊。当你那个学分修起来之后，那个罪你再讲，就不会造成困扰。所以怎么经历一个得胜有余的生命？所以他原本对耶稣就这么有信心，你知道他刚开始是敌基督的吗？是敌基督的。是后来遇见神之后，生命被翻转，被翻转。大家想想看，保罗是什么样一个人？他是一个饱读诗书的人，他是加这个 加百 列， 加百 列，哎，那个 马加列， 门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，他是法利赛人啊，是法利赛人，就是对整个神的认识是一个非常通透的。所以他对于基督而讲，他刚开始是冒险的，但是当他遇见神的时候，就生命完全改变。他甚至于从破坏基督，到最后可以为基督牺牲所有的生命。大家可以去想，所以就说我们也要分享，我们遇见神，我们遇见神啊，我们遇见神之前跟之后有什么样的改变？我觉得这一点也就一个很大的一个信息啊，很大的信息。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保罗在那个信心学校里面，他也不是一步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看到中间那个过程，老师讲，真的也是不简单，真的是不简单。所以我们都不要去羡慕那些做高位的，因为他们老师讲，有很多时候他背后的心酸，我们不是不为人知的，因为他在那个被 discipline 的那个过程当中，他也付了很大的代价。所以很多时候，神告诉我们说，多给的就要向谁多要，所以不要羡慕那些今生有的高位的那些人，因为他要承担更大的使命。为了神要将他交账的时候，要向他多要。所以有时候我会，我今天在这个位置上，我说我感谢赞美主，因为我只有1200，所以我今天是这个样子啊，所以我也就不会去 complain 啊，不会去这个 jealous 啊，去嫉妒、去羡慕别人说怎么样怎么样啊。我觉得在主里面自足。就是喜乐的泉源， 提的学费。所以你看到说保罗他的视死如归，他是经过这样的一个淬炼啊，这样淬炼。但哥林多后书啊，11:23-29里面提到，经过很多很多的磨难啊，你看到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旅游的，自由的，被犹太人鞭打五次，每次40节去以下，被棍打了三次，被石头打了一次，遇着船坏三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，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地球的危险，受劳碌，受痛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被众教会挂心的时间压在我身上，有谁软弱不软弱，有谁跌倒不伤心。我说这中间随便一段就够你受，真的。但是我们在读别人故事就觉得，真的好像没什么，真的发生在你身上。我叫你一昼一夜不睡，你试试看，把你放在深海里，你试试看，就是你就可以知道说，神在这个过程当中总去预备保护，总去预备保护。那今天可以成为我们很多时候在属灵走这个天路历程的时候，给我们一些激励导引。那我觉得还是一样激励我们，不是没有原因，不是没有原因。你看看保罗的信心，腓立比书4:8-9，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祷告却不致失望。你看到他在绝境里面怎么看到盼望，在绝境里面怎么产生力量？然后他马古书，我想这一段大家也。当我们在面对那一些处处跟我们反对的那个环境的时候，怎么去看待？虽然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觉得羊内没有牛，圈中觉得羊内没有牛。然而，不要因耶和华欢喜，因为救主是慈爱。我觉得这是可以给我们激励、给我们盼望的。我们可以知道。保罗之所以在那个确切，因为他是经过考验，而这个考验是持续在他生命历程当中相信抓住神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所以真正的信心，就让我们的生命来让他主掌权，我才会深化出我们的信心。我们人是软弱的，我们却很容易软弱。当我们相信真完全信号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掌权是哪一位。当我们交给他的时候，他就为我们负责。这是我现在一直在学习赖皮神。我以前喝咖啡，我现在咖啡都睡不着，所以我以前不喝咖啡。但是我现在茶咖啡我都喝了，因为我讲过这是在测试什么，有很多就同你在 test 的时候，我说不是，我说我在学习。我在每天睡觉之前，我就把我自己完全交托了，完全交托。所以好像很少经历失眠啊，经历失眠。所以常常很多时候我都觉得，这样讲不是很对，但是我觉得用什么可以去经历，什么叫做完全的交托了啊？这个 Samuel 啊，三五。他知道吗？哈娜的祷告，他在求职的时候，他在圣殿里面祷告，祷告完之后，他就不再来找我。他本来是被他的对头逼到心里甚苦，但是他在神的面前祷告，他求一个孩子，就是为了报仇啊。所以他为什么可以在祷告完之后不再求？学生你成就啊，这就是一个信心。你可不可以在你满心忧虑的时候，在你祷告完之后再带出？我先跟你讲了，所以你负责，这就是信靠，这就是完全的交托。我觉得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来测试，所以我就说。我不上就是耍赖，你 卖给你的，因为你是我的主啊， 你是我的主，所以你要为我负责，为我负责。 所以，这个让主掌权，他为你所有的事负责， 所以我就为你的信念为念，啊，为我信念。所以你看保罗怎么看待生死？我想我是很期待回到与主同在的，就是死亡啊。可是今天为了你的缘故，我今天在这里，就在这里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也觉得哈，我们常讲，哎，你是不是也有永生的？你常常见证永生啊，对不对？可是当遇到一些痛苦疾病的时候，就开始为什么？天哪，为什么？为偏偏是我啊？很多时候。所以你既然永远的生命，你还怕死亡？也许今天我们很健康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很刚讲风凉话谈这件事情。但是我觉得，怎么让那个确信真的活化出来，真的蛮重要。如果你真的是相信有永生的，你就不会在乎说你今天这个肉体的那个状况是如何，是如何，因为你是有永生盼望的。就像保罗怎么去看待生死，我觉得是值得给我们一些激励啊，一些激励。那不求自己的益处，我只求神的旨意彰显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选择上道，而不是说，哎，你们既然听了都有道理，那我就不去释放，我可以走了啊，不是那样一个状况。凡事寻求啊主的旨意，凡事交托心靠，凡事单求神的心。我觉得这一些。其实可以让我们不断的来思想，不断的提醒，我们是不是过一个真正有信心的生活？因为唯有真正活出那个信心，你才会有生命的见证。聂老师讲，我们在传福音，然后觉得好挫折，讲了半天他都不信啊！真的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人家是在观其言，听其行，在听其言，观其行。你讲那么多，你真的是这样吗？你说你永生，你怕死的要死，还有永生，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，神给我们一个旨意，就我刚讲过的，你是一首诗歌，你是一本书，当你要读你的时候，可以荣耀你的作者，啊，荣耀你的作者。所以今天，让我们开始，我们想一想，这本书里面写些什么东西，那这本书最后出版的时候，那你要读我的时候。所以这个是啊，我们在这个经文看到的一些让我们启发。可以看到保罗跟神亲密的关系，所以你可以听到神的声音，神在那样的一个紧急的那里面在对他说话，而且他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航程的这个决策的那个过程。那第二个，人的经验不可靠，啊，人的经验不可靠，所以我们来讲到说，我们要凡事求告，学习大卫的样式，凡事求告。凡事求告，也许我觉得弟兄们可以去想一件事情。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，第一个你会想到谁？以前我们就会想到说，哎，这件事情我可能要去找谁呀？啊，找立委呀，找谁呀来帮我排除啊？可是，当我们慢慢学习那个信心的交流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想到神。所以，我们在这里我们一同来学习，一同来勉励，就怎么样？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，第一个。跪下来，这是我在学习。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弟兄姊妹的生命，那个生命跟我们不一样？在进化学的时候，就有老师做这种说，因为他的膝盖骨长厚，不是脸皮厚，是膝盖骨长厚。我们正在学习，在神面前谦卑，跟他跪求。神一直爱我们，神的礼物，你看，最后的结局，我们看到不仅保罗获救，全船大家一起获救。神不仅让保罗以他的生命为猎物，也带同船的也成为一个赏赐。信心的礼物，保罗的信心跟宣告，因着他相信神，他会在这样的一个紧急的过程里面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场景，我所有的船上的 货物所有的器具都抛弃的，而且几天看不到日月星辰的情况底下，突然有人跳出来说大家可以放心，你们的一根头发都不会受到损害，他心里会怎么想？笑，他已经发疯了，他会不会这样子？所以，今天他可以在那样的一个场景、那个情境里面出来为神发声，那而且神就按照他当初的一个宣告成全成就。所以，我想这个是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。那接下来就是我简单分享一下这句话，非常的非常的重要。那就是我在2003年，其实我在政大教十几年书之后才出国。那个出国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，刚那个是在2003年刚过完年，我一个学长他跟我讲说，那个我们一个交换学校，我们的姐妹校。这个一个老师，那他跟我很熟，那有一次他就跟他说我也想进去，那他只对一句话，来要不就来啊，就一句话，我忙了半年，就这句话忙了半年，就是开始申请，存记我的那个学校的申请，办签证，跟这个我都自己跑，那半年之内，一方面也开始准备我要到那个地方去念书。我原先我以为说，我去要德文通过以后，我才能够正式注册，所以我真的很拼命的念，所以我只念了36个小时，但是，我相信神会开这个路，他也会负责，所以那个中间那个过程，就是我的学校，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，这个是在奥地利，奥地利大家都知道很漂亮。大家都知道这个音乐很有名啊，所以每次人说，哎，你是奥地利留学，你是维也纳大学？不是，我是念维也纳的啊。他就会说，哎，你是念音乐吗？我不是念音乐，我是念经济的啊。奥地利它的地形就好像跟基德一样，这边比较粗，这边比较细，它这边靠东欧啊，这边靠东欧，这边是靠意大利啊，这个法国、瑞士啊。那因斯布鲁克啊就在这边，那这个奥地利，这个奥地利在东。在靠东欧啊，所以以前奥地利是奥匈帝国的首都啊，奥匈帝国是很大，它现在比较没落了啊。那伊斯布它是这个在西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要道，所以它可以它跟三个国家啊，这个意大利、法国、瑞士接邻啊接邻。那我就在那个学校，这个学校是奥地利第三大的国立大学啊，国立大学。那这个。他要去报奥地利吗？这个是 Innsbruck 啊，那是德文啊。Inn 是运河 ，Brook 就是 bridge， 就运河上的桥啊，这是它的这个都市名称的来由啊。那这一条啊，这一条就是运河，就是运河。那这个就是它最热闹的那个旧城，啊，这个是金屋顶，如果大家去过伊斯布鲁克，那就是金屋顶，啊，那这个就是斯瓦罗斯基，它的总部，啊，这个水晶世界，这是里面的水晶，啊，里面水晶，啊，都在我们那边。那这个是它的一个城楼，啊，城楼一个钟楼，啊，钟楼就在这个旁边就是那个金屋顶，那就是它冬天的雪景。那伊斯布鲁克他办过，总共办过3次冬季奥运，啊，冬季奥运这是他的跳塔，啊，这个滑雪的冬季奥运跳塔。那我们那边有这个，因为我们是算是阿尔卑斯山的山区，它比维也纳好像高了100-200公尺，所以我们的这个高度是比较高的，所以气温相对比较低。那冬天夏天是很热的，冬天很冷，不冷。那这个啊，就是它的这个叫。高山的一个地方，啊，那这个是皇宫，就是伊斯布鲁克。那如果可以到奥地利去玩的话，就不要错过这里。这边离那个威尼斯也蛮近的啊，蛮近的。 那这个是我们全家福，这是我2003年的时候拍的，才10年的时间，这个岁月不饶人。那后面这一栋啊，就是我当初念书的地方啊，这个是我们的社会经济学院，社会经济学院。这个刚开始去很不习惯，什么叫大学？我们学校没有围墙的，它整座城市都是大学，我们叫大学城，啊，大学城。所以社会科学院在这里啊，这一栋啊，那个神学院在这一栋，就是这样一栋一栋的墙。对，这个是我们算是这个是比较新的啊。那这个是我在奥地利的时候的一个教会啊，其实这有点像啊，这有点像。那我们很温馨。这是我到奥地利下飞机的那个礼拜的礼拜天，我就找到这个教会。我们下飞机，老师讲，他想看学36个小时的德文，就上飞机了。可想而知，那个心里的上上下下，那个忐忑也可想而知。所以那个时候给我一个最大帮助，就是我找到这个教会。而且我本来想去找一个说英文的教会，可是那里听说说英文只有耶和华见证，所以本来为了英文的缘故，我想说深入法训，可是后来感谢主，那边有一个妈妈，然后妈妈帮我介绍了这个讲德文的教会，讲德文的教会，这是奥地利的教会，所以有什么你可以想，可想而知哦，我两年的做礼拜是怎么做礼拜的，牧师讲到就讲德文。我没有一次聚会缺席，我就在那边下面乖乖的，这个坐2个小时。所以有时候牧师会下来跟我安慰说：“很抱歉，我没办法讲英文给你听啊。”可是我就讲那两年，是我觉得我做天台最丰富的两年，最丰富的两年。我都觉得台湾的弟兄姊妹好幸福啊，每个礼拜都这么丰富的喂养。可是我常常觉得，啊，今天好感动哦！这个牧师讲的，我讲没讲的，好丰富啊！礼拜六他问的，我们上礼拜那个谁讲到，谁讲到，忘记了，还讲什么？你忘记了？他说这个样子，但是我在那里，因为我听不懂讲到，但是我那时候，我超越一个东西，我在灵里面。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学习灵里的敬拜。我每一次在那个敬拜的当中，哪怕是唱德文的敬拜诗歌，我都觉得好感动。我觉得好感动，所以每一次我都觉得神能够真实的与我同在。那也是因为我课压力很大，所以我要记得去抓住神，我要猜在那个礼拜天的时候去向神支取我需要用的，我需要用的。所以那两年是老师讲对我来讲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两年，所以我常常觉得说，那两年我好像虽然是在这一个旷野里面，神把我所有以前一切可以依靠的都全部拿掉，让我单单的去依靠他。你知道我在那两年里面，我最快乐的时光就是每天的晚上，因为每天晚上，我从下飞机那一刻开始养成一个习惯，到现在我都没有终止过，写日记。写日记，我每天放学我就急着回去，好像去跟我的最亲密的报告我今天遇到的事情。所以在那一刻，我的欢喜快乐我在那个日记的里面。我现在翻到那时候记得，我都会掉眼泪，因为神是在那么丰富的。正在我每天的挫败当中，他的话安慰我，他话安慰我，所以后来，因为有一次我师母打电话到我宿舍去，那时候很早，6点多，他爸以为该吵到我睡觉，可是那时候我已经起床，他说你在干嘛？我说我在读圣经，在读圣经，所以后来他就很早，他们家来这里都没有在念书，都在读圣经，因为我知道。我一天的开始，我没有向神咨询，因为我是没有办法面对的，就是因为这个样子，我的那一本啊， 这本圣经是我那时候上飞机的时候买的，还有我带的是英文圣经，我本想带中文圣经去，所以那时候是全新的。在第一天的时候，大家会看到一个人，是我进教会做礼拜的时候，好热心的姊妹帮我做翻译，因为我是新朋友，他说不好意思说牧师讲我听不懂，所以他帮我做翻译。今天老实讲，我英文也不好，所以他翻什么，我老实讲我也听不懂，真的我也听不懂。所以，但是那一刻开始，我突然发现，我跟他们可以重叠的，可以沟通的，我比较算是比较容易上手，当然是英文。所以从那一开始，我开始读英文圣经。我虽然跟牧师要了一本德文圣经，但是我都没读过这本英文圣经。我一天读三个教材，我第一年把它全部读了一遍，读了一遍。就从那时候开始，我现在一年至少两遍，至少两遍 ，from cover to cover。每一次我是用读的，我不是用看的，因为我知道我英文不好，我要练发音，所以我要把它读出来，读出来。那时候神在我读的过程当中，给我好多话，给我好多话。你说我每一次读到说我要带你回家，我把它眼泪掉下来。你按手在那个神的话语上说，神这是你说的，你要带我回家。所以就会这句话，我信神，他怎样对我说事情，你要怎样成就呢？所以大家说我定几年吧，我拿到博士学位。老师讲，我在第二年的二月，我是十月去的，2003年十月，我在2005年二月就把论文写好。因为我念的，因为我为什么去念？因为它比较属于，因为那个欧洲是属于师徒制的，所以我不需要像美国的那种制度，我要去修课，然后修完课再去过滤。欧制的话，他们欧洲传统的制度是师徒制，所以你只要申请学校，那个学校愿意收你成为博士生，进他们的 program， 你就是 candidate， 好 candidate， 你就开始写论文，好写论文。我很庆幸，导演我第一年挫败，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，我带去的题目老师说不行，你不晓得要做什么，然后我想了很多题目，都觉得你这有办法做吗？给我很多的 question。到最后，我就想到说，我是带着一个 project 来这边的，因为那时候要离开台湾的时候，是社会希望帮他做一个东西，啊，那个是算蛮新的，也是那时候 WTO 访谈办的一个议题，贸易便捷化。那我在想说，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变成我的论文题目？我就想着就跟老师谈。那在谈的过程当中，哎，发觉可以做，就从那时候开始。可是。虽然题目定下来之后，题目定下来那一天，我整天没睡觉，太兴奋了。八字终于有一撇了，因为做论文就怕没题目，题目不确定。当你题目确定，最起码有一个找资料的方向，找资料的方向。所以第一年的春节过年我没回来，过年我不敢回来。当然我家里就不太谅解，为什么过年不回家？我讲，我那年过年是在期末考当中度过的。那一方面也是因为论文，老实讲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，所以无眼见江东父老。所以在那个情况底下，这里我的弟兄姊妹给我很大的帮助，给我很大的帮助，给我很大的安慰。这个是我们在教会周末啊，我们大概好像是两个月一次会有那个弟兄的那个这个 breakfast 的。吃早餐，然后分享一些议题。导演对我而言，这是第一次，啊，这第一次参加。他们在讨论什么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去吃早餐的。我只是去吃早餐。他们的早餐，很简单，但是对我们来讲还蛮新鲜的，还蛮新鲜的。那这个中间这个就是我们的牧师，我们的牧师，那年纪比我小，但是我觉得他的那个气度，虽然我们的会有跟我讲说。念过大学， 美国大学，但是我觉得他的讲道他的风范让我好佩服。你知道他后来帮我做作业，帮我做作业，让我很感动。因为我最后一门课就是我们要写书评，每一个同学要写书评，写完书评之后，同学要给其他同学的作业给意见，给意见。那我们那些同学都是奥地利人，他用德文写，那我怎么会看得懂？他看不懂我怎么做评论？所以我就把那些同学的报告，那一天，我们刚好办大学运动会，所以我们教会接待了很多各地来的选手，所以我们把教会变成咖啡厅，所以我们营业到十点，我们说你把作业带来，我们十点之后。我帮你看，好，帮你看，啊，有点帮我当我的翻译的，啊，帮我翻译，说这些在写些什么，然后我再针对他们的意见做评论。那天同事也同时陪我，我们看到领袖三年，同时陪着我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，给我很多很多，这是我们大学运动会的那个。那一天的主日，那一天的主日有很多人，他们变成，所以我们咖啡座的椅子变成一个一个圆桌，这样子，邀请那一些曾经进到我们教会里面来的那些各国的选手，跟我们一起来敬拜，敬拜。啊，所以这个是后来，也变成我的非常重要的一个，牧师说。因为他不方便，所以在我每一天每一次主日的时候，我都去接他过来，啊，接他过来。所以我们十点进来，大概九点半左右去他家，然后去陪他的弟弟再回来。然后他就在我离开半年吧，就走了。他是医生，可他患了一个很奇怪的病，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子。啊，所以我觉得欧洲人好像。患一些很奇奇怪怪的病，我不晓得，但这些都是我在那里所遇到的一些人事。那这一个，我们的教会很奇怪，教会接待了好多，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是难民，这个是伊朗的难民，他也是信回教的，这一个是加拿大的宣教士，宣教士。那这后来他们成为夫妇，成为夫妇。那为什么特别放这张照片在这里？难民好像是很缺乏的。我第一次去做礼拜的时候，聚会结束，牧师刚好就过去说：“哎，我们一起来为这个弟兄祷告。”他说：“因为他昨天去摆摊，我们那边跳蚤市场，他摆了一个早上，一样东西也没卖出去，所以有点困难。”但是我觉得很奇怪，就是这样子。你看他是这个状况，你知道我在那里，我是一月生日，就那天刚好主日。那主日结束之后，牧师来跟一位友发 Happy Birthday， 给一张卡片 ，That's all。结果聚会结束之后，他就跟我说，他回家了。我就在他租了一个好小的一个房间。房间接触他，他没有情绪，他没有情绪，所以我真的在这个地方去经历到什么叫真正的付出，在自己没有的时候，他还给，我永远忘记了一切的情绪，所以这后来这两位成员都是我们的。这个 International Prayer Meeting 的 member， 我每个礼拜六都会有一次的聚会，我们约了几个，等一下大家看到一些我们的成员，这是国际的，每一国都有啊，在奥地利、加拿大，等一下还有韩国的，啊，这个每个礼拜六我们会聚在一起，啊，聚在一起，然后这个你会觉得，我们都是方言祷告，不是，我们都是用自己的语言祷告，这样我们就分享，你有什么问题，分享完之后，我们就跪下来。就跪下来，然后问你问题祷告，然后祷告完之后，然后你有什么问题啊？ 像一圈下来，我那时候就两三个小时，两三个小时，我觉得那个给我很大的机会，我们就形成一种非常这个深厚的一个感情。那这个是我最后要离开那个教会的时候，所有的感谢也做个分享。旁边这一位是帮我做翻译的，我是讲英文，我那时候讲英文，然后帮我翻德文。那这一位也是当初第一次我在进教会的时候，他把我那个德文讲到换成英文的弟兄。就是我们牧师在离开的那个最后的主日，跟他在教会前面这一个合影。那这一个是我在那一年十二月，我回去参加路研讨会的时候，他们再一次我们再一次的聚集。这些都是我们的 prayer meeting 的成员。那这个和我如同兄弟。我2013年，我会带学生去交换学习。到最后离开的时候，他抱着我哭。那时候，我一方面也很惊吓，一方面也很感动，我很感动。他一直希望我再去。他是德国人，在奥地利工作，他也在教书，我们在教书。那这个就是 K， 这就是刚刚的伊朗人。那这个是韩国人，后来成为他的太太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在那里，我们的成员，我们的那种，这里可以去经历到那种什么叫这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那个经历。今天8月1号进华神，我相信神会带领我进入另外一段非常奇妙的一个恩典的旅程。我想在这里也祈求弟兄姊妹能够为我祷告。真的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，对我来讲是有很大的这个考验我也希望说神按照他的心意来使用我。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这次跟大家一起分享，希望今天透过神的这些话，都给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一些激励、一些帮助、一些祝福。在这里来祝福大家，我们一起做。慈悲的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你是如此的真实，你是如此的丰富，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，你也赐给我们这宝贵的位分，能够成为你的儿女。虽然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，在我们的工作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遇到了一些狂风暴雨，主啊，我们相信你依然在。你依然在我们的当中来掌权，你乐意帮助我们，主啊，求主你此刻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按着主你的美意来成全成就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所喜欢的。也愿今天我们所分享的每一句你的话，都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力量，成为我们的智慧，成为我们的亮光，来照亮我们前面的路程，不要让主你的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更活化、更深刻的能够来帮助、来激励其他的弟兄姊妹、其他的所爱的儿女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，愿主继续掌权带领在我们当中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